冰冻浪漫的像在海边，最懒得走路的我也可以走好远。你体贴的心胜过最美的诺言，我的小迷糊真让你满足爱照顾我的喜悦，睡醒第一秒就像你的脸，眨一下眼就洗出一张甜蜜照片，几乎记得所有对白和约会的细节，再微笑也是终点。